新一天都好。 早晨，早晨，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啦，差唔多天光嘅时候啦，五点钟新闻报告之后咧，就有清晨省你嘅节目，一路到六点半啦，仍然系三号强风信号，咁啊系，亦都有呢个雷暴警告啊。暂时有效时间到今日六点钟，而家就五点两个字，密切都要留意一下呢一个情况。咁而家就知道有两个风喺度即系吹紧啦。咁啊，到底有冇呢个咩什么效应咧？咁一路咧就要睇住呢个风向啦。啊，咁呢个查帕卡系点样样咧吓？今日天气方面会系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系吹烈风。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最高温度大概28度。展望听日有骤雨、狂风同埋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6度啊，相对湿度95%噶。擘大眼起身，迎接呢一天都系风风雨雨嘅呢一日，人生都系充满风浪啊。不过风浪总会过去。 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 陈淑华的梦醒时分啊，醒来又是新的一天的开始。这一日是7月20日，农历是6月11日星期二。现在时间接近5:03的时候，这个风呢查帕卡它的风向如何呢？咁啊，天文台都是即系更新了这个嘅消息，是在4:45的时候更新了嘅。查帕卡呢移动是较为缓慢，并且同香港呢是保持一段距离，加上其环流较细小，本港普遍吹烈风的机会不大。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朝早维持。与查帕卡相关的雨带会在今日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由于引导查帕卡的气流偏弱，其未来路径仍然是存在相当的变数。天文台会是密切监察其动向和发展。在过去的一小时，昂坪、塔门和大老山分别是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6、58和4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79、69和64公里的。在这个热带气旋查帕卡就说会在未来的一两日横过广东西部沿岸地区，并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随后查帕卡的路径是有变数啦，咁预料是一股的西南气流咧，会在下周初为华南沿岸带来骤雨。此外，热带气旋烟花咧就会在未来的两三日横过台湾以东的海域，并逐渐增强，大致移向中国东南沿岸。咁一路嗰个风向是如何呢？有时真系吓。都未知系嗰个情况，系话明都有变数噶啦。咁所以一路咧睇住嗰个风向嘅预定啦。而当然咧，专业嘅咧就系睇翻天文台俾我哋嘅消息就最准确噶啦。现时气温26度。天文台继续系发出呢个系三号强风信号。有雷暴警告有效到6点。 谁能跳过无形界线，规则法理充斥世界千万年，谁能赐我无穷眷恋，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问哪去归？缘同遇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化，纵使别人总肤浅。缘同遇有你以真心相见，迎面暴雨，纵使不。世界千万年，谁能赐我无穷眷恋，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 从来没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去归？ 沿途遇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魄，纵使别人总肤浅。 笑着自身长路，看风云变，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错天注定，坚决跨过无前，命运哪里归？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命运哪去归？ 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魄，纵使别人总肤浅。沿途如有你，以真心相见，迎面暴雨，纵使不幸免。 梅艳芳、许志安，笑看风云变。以下呢首歌咧，都系讲紧呢啲猛风啊！天空刮着肆意猛风，来自王菲嘅《浪漫风暴》。 天空刮着肆意。 系王菲以往嘅一啲嘅旧歌作品里边，有呢一首叫做《浪漫风暴》啊。早晨啊，5:25嘅时间，你听紧嘅清晨省嚟节目啊，仍然系三号强风信号。亦都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00。 微微凉风在面上细涌，如情人热吻风中送。不知他花容，亦不知他多重，谁会有力量找住那风？悠微风漫步绿柳中，远近也可将种子送。不管他不从，亦不管他多重，能够有力量比树英勇。日日在世上 诞生嘅呢首叫做《风》啊，呢、这个时候千祈唔好去乘风破浪啊！ 时时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条条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礼行礼智不掉眼泪。 尸体乘风破浪，人生冲浪就冇问题。 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遥遥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礼行礼智不掉眼泪。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早维持。天文台说，台风查帕卡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由于查帕卡移动较为缓慢，并同香港保持一段距离，加上环流较细小，本港普遍吹烈风的机会不大。预料同查帕卡相关的雨带会在今日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由于引导查帕卡的气流偏弱，未来路径仍然存在相当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动向和发展。教育局宣布，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本港昨日没有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初步确诊少于10宗。一名曾经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由美国抵港的27岁男子初步确诊，涉及 L452R 变种病毒株。卫生防护中心将个案列作输入个案。患者上月底至到7月初期间曾经在上环士丹顿街上贤居居住，政府昨晚将上贤居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要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目标是今朝约7点完成行动。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说，患者的病毒量较高，相信在香港感染的机会不大，认为变种病毒在社区爆发的风险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郊一个繁忙的市集发生爆炸，最少35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承认责任，表示一名施袭者在人群中引爆炸弹背心。有传媒说，今次是巴格达近年最严重的袭击事件之一，指当时有很多人在开斋节前去市集购买粮食，四处都见到人体残肢。总统萨利克谴责袭击行动以平民为目标，令人发指，向死难者致哀，强调会继续打击恐怖主义。总理卡迪米同高级安全官员举行紧急会议，讨论袭击事件。加拿大政府说，由于当地新型肺炎疫情减退和疫苗接种率上升，下个月9号开始会给完成接种疫苗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到加拿大进行非必要旅游。其他国家已经完成接种的人亦都可以由9月7号开始到加拿大旅游。英国新增确诊人数稍为回落，有39,950宗。英格兰地区星期一起已经取消大部分防疫限制，民众和专家都担心感染个案会大增。首相约翰逊说，由9月底起会要求到夜店消遣的人出示完成接种疫苗的证明。意大利单日新增2000宗确诊，较一星期前增加超过一倍。政府说新增确诊宗数回升，主要是因为 Delta 变种病毒导致，又关注近四成成年人未注射疫苗，促请政党的领袖带头推动民众打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3,962点，下跌7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258点，下跌6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71， 日元 109.45， 瑞士法郎 0.919， 加元 1.275， 人民币 6.492， 英镑对美元 1.368， 欧元对美元 1.18，澳元兑美元 0.73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9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12.34 美元，卖出 1812.89 美元。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

而家就去到八点半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八点半，留意啦，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啦，所以咧，幼稚园嘅小朋友咧唔使翻学啊。现时气温26度，湿度 95%， 几时都同你一起风雨同路。 此时欢笑，此时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与甘，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今天且相亲，哪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因移民，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月缺一样星星尘。此时欢笑，此时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明亮背影有黑暗，今天且相亲，哪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因移民，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如缺一样星星尘。往事不记，往事不理，曾几多苦与甘，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 徐小凤嘅《风雨同路》啊，咁有啲神韵客咧都系风雨不改嘅吓，无论天气咩情况咧，都会系习惯咗去神韵啦，一定要噶啦，三号风球啫，咁啊心态通常都系咁，不过咧都系要小心啲吓，尤其系有啲风即系吹埋嚟，或者某一啲位咧，可能啲风都几劲嘅，你自己都要留意啦吓。咁啊，教育局亦都宣布咧，系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咧，咁所有嘅幼稚园啊、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同埋智障儿童学校咧，今日系停课噶。啊，家长要留意啦，千祈唔好咧就系蒙查查，冇留意到咧就喺度着好晒衫出门口咁样。不过应该就醒觉噶啦，唔会咁样啊。出边一行到出去咧，就系、是、就算唔系话落雨。有啲地方係未必有雨嚇，咁但係地下都濕啦，啲風都吹埋嚟，都知道噶啦。三號強風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今朝八點半鐘啊。咁呢、這個即係個風係點樣樣咧？個三號強風信號，聽天文台講都係今朝早一路會係維持嘅。天文台就話，颱風查帕卡咧預料向西北偏北緩慢移動，逐漸靠近廣東西部沿岸。由於查帕卡移動較為緩慢，並且與香港保持一段距離，加上其環流較細小，本港普遍吹烈風的機會不大。預料與查帕卡相關的雨帶會在今日間中為本港帶來大驟雨和狂風。由於引導查帕卡的氣流偏弱，未來仍然都會存在相当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这个动向，大家也留意一下天文台的消息。 咁今日天气预测会系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系吹烈风，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多云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今日最高温度大概28度，展望听日会有骤雨，有狂风，亦都有雷暴啊！初时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5:45。室外气温26度，让一切随风。 风中心里冷风，吹失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最终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风里梦，过去的心火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虚在作弄，你似北风吹走我梦，让一切随风。风中心里冷风，吹失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有种种心痛，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最终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风里梦，过去的心火般灼热，今天一切随风。 哥哥钟镇涛改自翟田研绎的任意让时光消逝的让一切随风。阿 B 之后继续有他的好兄弟，这首歌是来自龙兴虎弟片尾的歌曲，形容緊現時嘅天氣情況啊！三號強風信號繼續生效。 狂風、眼風、怒志狂怒， 浪乱撞乱动雷电，用疾劲暴力划破这世界震裂天空。狂奔雨中，视野朦胧，狂叫着 Lorelei， Sweet Lorelei。 暴风女神 Lorelei， 灰色， 三号强风信号是生效，亦都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八点半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清晨爽利》，或者啱啱起身咧加入听节目嘅朋友吓。今日咧就七月二十号，农历咧就六月十一日，星期二啊。现时时间六点十一分半，咁天文台亦都发出咗三号强风信号，系继续生效，而雷暴警告亦都系有效时间去到八点半钟嘅。今朝本来六点钟，而家延长到八点半。咁亦都提醒咧，各位家长啦，教育局宣布咧，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同埋智障儿童学校咧，今日咧就停课噶。咁呢、這个查帕卡咧，热带气旋查帕卡咧，会喺未来嘅一两日咧横过广东西部沿岸地区，并且会为广东沿岸带嚟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随后查帕卡嘅路径仍然系存在变数啊！预料有一股西南气流会喺下周初为华南沿岸带嚟骤雨。此外，热带气旋烟花咧会喺未来嘅两三日横过台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大致系移向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系吹烈风，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最高温度大概28度。展望喺听日嚟讲咧，都系有骤雨、狂风同埋雷暴啊，初时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噶。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七月二十号朝头早呢个时间，喺钱佩兴身边咧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少汉嘅。早晨啊，崔博士。 阿钱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又继续咧，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怡情论养生篇，呢次咧就嚟到第27篇啊，都系继续讲紧啲画家嘅，系讲紧近代嘅画家吓， 已经系画史嘅最后一集啦。同埋睇下啲画家咧点样刻苦奋斗，达到咧最高境界嗰种过程啊。 系啊，嗱，因为你介绍啲画家咧，个个都有成就，咁有成就真系唔系会不劳而获噶嘛。大家都系经历过好多嘅艰辛，先至可以爬到上有成就嗰一日嗬。 无论你出身好与唔好，但你都要经过咧自己嗰个艰苦奋斗嘅一个历程，先至可以咧最后去到咧有成就嘅。 嗱，今次咧就会介绍近代画家嘅系最后一集啦。会介绍几多个画家呢？ 三个。一个林风眠，第二个傅普石，第三个吴冠中。 好啦，又听下佢哋啲奋斗史先吓。林风眠啊，点啦吓？ 1900到1991， 哇，91岁吓。 冇错啦，佢字凤鸣啊。好似个人名咁，后来咧改做封面，系广东人，有亲切感啦。 系 佢祖父系做石匠嘅，爸爸咧就系民间画师。 咦，咁都系有艺术嘅嘢，嗬？ 系啦，有嗰个血统啦。佢细细个咧就跟随祖父同埋爸爸咧学雕刻同埋画画噶啦。咁年轻嘅时候咧就去过法国同埋德国游学嘅，学习西方嘅绘画。回国之后咧就做咗国立北平艺专嘅校长，同埋咧国立艺术学院嘅院长，就教授西洋画嘅。为发展中国嘅美术教育事业作出咗好重大嘅贡献。 哇，佢咧都中西合璧嘅喎，吓。 冇错啦，林风眠喺西欧咧主要就系学油画嘅，咁但系佢认为 中国有自己的笔墨道道仪。 是啦，中国的画画应该有自己的取向。 嗯，有自己的风格啊。 对啦。 即是加上中国的味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绝对是的。 嗯。 他的人物画就着重墨线的变化，或者呢配以水墨淡彩，画风优雅。而山水画呢就着重透视或者明暗上的变化，创出了一种很独特的叫做封面风格。 嗯，那它杰出的地方在哪里？ 杰出之处就是综合了中国古代绘画和西方近代绘画的视觉经验，用丰富的色彩和很疾利、很刚健、很流畅的笔线结合的方法，为它自己的作品注入了很绚丽的色调、强烈的动感、明快多变的光感和浓厚的情感，抽象味道重，而水墨味就比较淡的。他对绘画艺术引进西法的成就和影响是极其广大而深远的。 嗯，那些学者对林风眠有什么评价呢？ 学者就说林风眠的一生就是半世教学， 是 就为了国家培育人才，桃李满天下，而半世呢是浪迹画家，就为艺术的创新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而且呢就将他和徐悲鸿、刘海粟一起列为三众神，因为呢他们对无论是绘画艺术和绘画教育都作出重大的贡献。 嗯，那林风眠有什么著名的作品呢？ 很多的，举一些啦，有鸦，乌鸦的鸦啦，侍女、船、考姑， 仲有就系农曲啊，曲折嘅曲，芦苇飞鸟、乱柳山村等等吓， 冇错。 嗯，好啦，第二位嘅近代画家就傅抱石，佢个背景又点啦吓？ 1904到1965， 69岁吓。 佢原来嘅名系长生，长生不老， 吓 又叫瑞麟啊。嗱，咁佢系江西人啦，细个嘅时候好穷噶，爸爸系农民。在他小小个就过身了。 嗯。 傅抱石11岁呢就做瓷器店的学徒。咁俾嗰啲裱画店同埋刻字谱嗰啲书画印章呢就诱发咗佢对艺术嘅兴趣啦。 是。 佢自细就鍾意呢书画同埋篆刻。曾经获得资助去个日本嘅东京帝国美术学校嗰度留学，攻读东方美术史学嘅。回国之后在南京中央大学是教艺术的了。抗战期间他流徙去到重庆继续写书。就编写了《石涛年谱》，石涛就是很出名的清初四画僧之一。抗战胜利之后他就回到南京继续他的艺术教育 了。他的画风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傅抱石才气过人，喜欢喝酒，喝完酒之后画画更加好奇特嘅。 咦，嗱，即系醉拳就系饮完酒之后耍啲拳啦，都系即系好型、好靓、好打得啦。咁呢个饮醉嚟到画画，咪叫做醉画啦？ 可以咁讲啦。嗱，傅抱石年轻嘅时候咧，就好中意咧临摹古人嘅画嘅，尤其是推崇我哋讲讲嗰个石涛啦。 系 啊，所以佢改名叫做抱石啊。 哇，即系忠实 fans 系咪？ 系啊，抱住石涛嘅画啦。 系 好啦，喺重庆期间。他就创作人物啊、山水画，四川的山川灵气咧，令到他创作了不少杰出的山水作品。 系咁，有啲咩作品啊？有啲咩特色咧？ 嗱，佢啲作品咧，山水作品系烟笼雾锁啊，苍茫红旗，形容得好贴切嘅。 系 嗱，佢晚年嘅作品咧更加突出啦，代表作咧有《山鬼》啦，《万竿烟雨》啦，《大滴草堂图》。 仲有潇潇暮雨、双夫人图同埋听泉图，仲有嘅咧就系墨院图啊吓。 仲有啊，佢又系一位杰出嘅美术史家嚟嘅，著作咗唔少有关中国美术史嘅书籍，譬如《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中国美术史古代篇》《中国古代山水画史嘅研究》等等嘅。 哇，个个都资料非常丰富啊！咁啊，最后一位啦，吴冠中系点咧吓？ 1919到2010啊！ 啊，亦都系一位高寿嘅画家，91岁啊！ 好近代噶，江苏人，系当代著名画家、油画家同埋美术教育家。佢咧喺国立艺专毕业，系林风眠嘅学生，亦都曾经留学过法国。回国之后咧就从事美术教育工作。 咁曾經咧喺中央美術學院啦、清華大學啦、北京藝術學院、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等等任教過嘅。 嗯，咁佢創作畫嗰個風格係咪好特別嘅咧？嚇， 冇錯啦，佢提出咗形式決定內容、抽象美啲觀點，喺中國嘅美術界引起好大嘅迴響嘅。 嗯， 七十年代以前啦，佢嘅作品就以油画为主。七十年代之后咧，佢兼画水墨风景、花卉同埋动物。嗱，吴冠中就贯彻林风眠中西融合嘅主张嘅。佢尝试咧将西方近现代艺术同中国传统艺术相结合。 嗯，咁佢嘅画风系点啊？ 嗱，佢油画咧善用好细腻嘅笔触同埋纯统一嘅色调啊，将景物绘画出嚟嘅，充满咗抒情嘅风味。佢嘅水墨風景畫咧嘅題材多數都係江南小景，有白牆黑瓦襯托住綠柳紅花啊！你諗下呢個境界幾特別啦？ 係啊係啊，咁佢嘅作品又包括啲咩咧？ 啊，著名作品咧有《雙燕》啦，《秋瑾故居》啊，《憶江南》《黃河》， 仲有咧就係《長江三俠》、《北國風光》同埋《周莊》嚇，仲有《都市之夜》喎。 冇錯啦。讲起周庄咧，系一个巨画嚟嘅，啊，呢个系油画作品，喺2016年用2.36亿啊嘅拍卖价成交咗。 哇，幅幅都系价值连城嘅，你即系之前讲过嗰啲吓拍卖嘅时候啊。 系啦，嗱，呢个拍卖价唔单止创造咗吴冠中本人作品嘅拍卖纪录啊，同时咧都刷新咗中国当代油画世界拍卖纪录嘅。 真系好劲啊吓！我谂啊，介绍晒近代画家嘅一啲背景咯，咁亦都即系完成咗最后一集介绍啲画家嘅背景啦，系咪？ 系啦，嗯，冇错。 好啦，去到呢度告一段落先，我哋转去饮啲保健嘅汤水啦。咁啊，今日介绍啲咩咧？ 都系补眼嘅，介绍一条润肺清肝明目汤，一人量嘅， 好多好处、 啊。系啊， 系 嗱，个材料咧有沙参同埋车前子，嗱车前子一粒粒，所以就包住佢，各15克。沙参建议用北沙参啦，杞子要后下，同埋麦冬各10克。再讲一次啦，沙参同埋车前子各15克，杞子同埋麦冬各10克。 嗯，咁点样整法咧？嗬， 洗洗材料啦，车前子咧用个袋仔包住，就用清水5碗煲佢45分钟到。 哦， 最后咧加杞子，再煲多15分钟就得噶啦。 嗯哼，咁分别嘅功效系点啊？ 嗱，沙参同埋麦冬咧。都是我哋话佢补阴药，可以润肺啦、养胃生津嘅。车前子咧清肝明目、清热化痰，杞子就系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啦。 嗯， 夹埋晒咧就系养阴润肺、清肝明目啦。 即系大人细路都 OK 嘅啦，嗬？ 系啱嘅呢个，不过咧小朋友咧杞子嗰啲咧就唔需要食咁多。 哦，好，唔该晒。好啦，临尾又有呢个小 tips 啊，讲咩？ 嗱，我哋之前咧讨论过根之精为黑眼啦，讲明。眼同肝嘅关系好密切啦。 系 咁，今集咧，我哋又讨论另一句《黄帝内经》嘅说话，就系气之精为白眼啦。 嗯， 白眼即系眼球白色嘅部分， 系 又叫眼白啦吓。佢包括咗眼球前部嘅结膜同埋整个巩膜嘅部分，就包围住咧黑色嘅部分啦。 嗯， 所以咧又叫白精。 咁呢句说话即系气之精为白眼，系点解咧？嗬？ 哦，意思就是说肺脏的精气呢汇聚在白精。白精呢就属肺啦，而肺是主气的，所以白精呢又叫气轮。 嗯， 黄帝内经是这么说的。 气脱者目不明。 中医学就认为肺主气是负责呼吸的嘛。如果呢呼吸畅顺，肺气调和，气血流畅，隻眼得到的供养呢就多了啦。 嗯， 所以睇嘢就清楚啦。但系调翻转头，假如咧肺气耗脱，呼吸唔畅顺，脏腑气血虚衰啦，咁只眼咧就失却余养啦，即系供养少咗啦，所以睇嘢咧就昏昏暗暗，睇得唔清楚啦。 系嗱，咁肺咧，肺咧通常有个毛病，系咪都会影响我哋睇嘢啦？嗬， 冇错啦，我哋肺系受邪啊，即系话个肺有毛病就容易反映喺咧眼白嘅部分噶。 嗯， 嗱，举啲例啦，如果你系风热犯肺。睇到咧眼白嗰度咧红红赤赤好多红筋啦，就系结膜充血啦，咁啊有水肿啦，同埋咧有好多眼屎系黄色嘅，中意话呢啲热气啦，系咪？ 嗯， 另外咧有时睇到个巩膜即系眼白嘅部分咧系有啲蓝色，呢啲就系咧肺气不足 或者咧肺脾气虚，小朋友嗰度咧最常见嘅。有经验嘅家长见到，哇，嗰啲小朋友只眼白蓝蓝地咧， 嗯， 啊，就可能系有风邪犯肺啦。 系 嗱，另外如果系风寒外感咧，啲肺屈住屈住咧，唔能够好畅顺咁宣发出嚟。 嗯， 咁啊，除咗个人怕冻之外咧，就见到咧。会流鼻水啦，嗰啲清鼻水啦，同埋啲眼水咧，一齐咧流埋出嚟，清清稀稀咁噶啦。 系啊，唔该晒崔博士啊，好好介绍，讲咗啲画家佢哋丰富嘅奋斗史啦，咁亦都讲翻啲保健嘅嘢，咁大家咧就记住系可以一照板煮碗，都系可以同自己补一补噶吓。咁啊，详细情况咧可以重温咧就听翻多啲细节。大家可以上我哋香港电台网页www.rthk.hk 香港电台15台，因为讲晒近代嘅画家啦，下一次会讲咩呢？ 哦，嗱，我哋已经结束咗整个画史嘅介绍啦。 嗯， 咁我哋咧会转移咧教大家听众系去睇画、去欣赏画而达到养生之道嘅，咁叫卧游。 卧游即系瞓喺度睇。 起源嘅时候就系咁嘅，啲古人咧瞓喺度。想啲山水画，睇啲山水画，咁、但系我哋而家唔使啦，我哋咧就睇下点样欣赏山水画当中，我哋可以咧怡情养性，甚至咧可以有养生之道啊！ 系啊，咁大家下个礼拜记住听啦，要点样卧游法先吓。好，唔该晒崔博士，下个星期二再见你，拜拜。 好，拜拜。 人生颠颠倒倒，境界更高，拳风风风骚骚，拎尽风骚，尽情。行合济世永不孝道，人生丑丑好好，不见更好， 不见更好， 是非颠颠倒倒，有谁知道， 有谁知道， 是邪是正，又坏又好，最终方知有或无，无谓清醒得太早，莫笑我醉生一句好，狂也 喝了酒之后打个功夫好叻啊，醉拳啊！头先提过富普石咧，就系饮咗酒之后，酒后绘画更见奇特，所以谂听呢一首歌啊。 秋秋好好，不见更好， 不见更好， 是非颠颠倒倒，有谁知道？ 有谁知道？ 是邪是正，又坏又好，最终方知有或无，无谓清醒得太早。谁是最高？ 成龙的《醉拳》仍然是三号强风信号，仲有雷暴警告，有效到八点半。听日星期三朝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早维持。天文台话，